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香港有24种蛙同蟾蜍，边种体型最细呢？就是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它们得一截手指咁细嘅咋，嚟本地河溪生态馆睇下它们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麻疹个案，个案涉及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57岁男子，他8月31号开始发烧和喉咙痛，并在9月5号出诊，他先后三次向私家诊所和私家医院求医，在上个星期四因为持续发烧、咳嗽和喉咙痛，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同日入院接受治疗，并在第二日转往隔离病房。病人的血液样本经检测后对麻疹病毒抗体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治疗后情况稳定，仍然留院。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未曾接种麻疹疫苗，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现时没有病征。在病毒传染期内，病人曾经到访黄大仙竹园广场内的一间私家诊所和一竹面餐厅，中心会对该诊所大约四个人员和八个病人和餐厅的24个员工进行医学监察，至今未发现任何人士出现病征。一名男子因为非法管有受管制的本地野生和濒危龟脊，今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15个月。渔护署发言人表示，该名37岁男子曾经透过他的网上社交平台专页和通讯软件群组出售受管制物种。渔护署人员2022年4月乔装顾客，并对该名男子采取执法行动，行动中检获一只大头龟，但之后该名男子未有停止有关违法行为，渔护署于是同警方在2022年5月采取联合行动，在油尖旺区一处所检获共31只来历不明的濒危龟脊。发言人表示，之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2018年加重罚则以来，这次的个案涉及的本地物种数量是所有非法管有受管制物种被定罪个案中最多。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表示，沪深港通自推出以来，分别为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带来大约1.8万亿元人民币和超过3.3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充分展示香港特区融通中外资本的能力，将国际企业和投资者引进来，以及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关键作用。陈国基在香港金融服务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酒会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见证了国家迈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的关键时期。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特区在国家改革开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就算自己份工唔系啦，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系，咁所以你都会有嗰种感觉嘅。咁但系咧，开始咗做呢个节目之后，就变咗星期五嘅晚上我唔可以约人食饭。咁但系唔紧要，因为有好多人陪我。因为虽然喺直播室呢一度好似对住空气，但我知道唔系啊嘛。唔知你会唔会系怕寂寞嗰种人，怕一个人嘅？唔知道有冇啲人系从小已经唔怕一个人，即系惯嘅？但我就觉得大部分啦吓，唔系全部嘅。大部分人咧慢慢长大咧，就开始冇咁怕一个人，甚至有啲中意添。我自己就系啦。小时候呢，我是好怕丑啦，跟住好驚一个人啦，做乜都要人陪啦。如果你话咩一个人食饭嗰啲，对我嚟讲系冇可能嘅，即系以前系冇可能嘅。好怕寂寞，就算自己一个喺屋企都会觉得好寂寞好闷。去到啱啱出嚟做嘢嗰段时间，即系开始学习自己食饭，其实都系唔惯嘅。咁但係随住年纪渐长呢，就发现自己越嚟越鍾意一个人。所以呢，如果你慢慢开始喜欢独处呢，证明可能你都长大啦。当人越大呢，其实需要好多自己空间嘅。第一件事就係、是、即係自己一个嘅时候先至可以真係思考一啲嘢啦。如果你身边有人，其实諗唔到嘢㗎嘛。咁第二就係好多时身边有人，任何人都好啦，你觉得好似完全 dead air 咁又唔好意思。咁当然啦，好亲好亲嘅人其实大家唔出声都 ok 嘅。咁但你总会有时同对方讲下嘢，或者对方同你讲嘢你要答下嘅。咁就会即係、就是、对我而家嘅阶段嘅我嚟讲，係有少少会精神上疲劳嘅，即係如果要不停去回应人啊，要同人讲嘢啊，就更加唔好讲应酬啦，应酬就更加唔喜欢。咁所以如果我同你嘅角色调转，即、就、係、是、我做你，你做我，其实对我嚟讲又 ok 喎。即如果我想有啲声，但我又唔想要直接回应嘅时候，我就可以单向地听下节目。希望我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就係当你觉得、哦、一个人又有啲静，但你又唔想应酬，你又唔想倾咁多偈，但又想有啲声，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做到恰如其分。可以在你的生活上面带来少少少少的作用。如常今日稍后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小故事啦，亦都会继续在节目里面出现一些我揀来的歌曲，有很多未必真是你们平时听得多或者听惯的，因为我都想介绍多啲自己喜欢嘅音乐作品，未必系一啲好 hit 嘅作品。当然，就算系好 hit 嘅作品，都唔系话一定唔会喺度出现嘅，都会有嘅。我谂即系做节目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能够将自己喜欢嘅事同人分享。以前咧，好多年之前咧，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就系、是、关于。如果你的世界所有东西都没人跟你分享，你就会觉得很没瘾的了。你不知道得到那些成就来做什么，或者你得到一些东西很好玩的，但你讲不到别人听，跟着一个人玩下玩下就会闷。所以跟我们曾经讲过的很多话题都是一样，所有东西都是贵乎平衡。我现在很需要独处的时间，因为我很需要自己思考，很需要静，很需要休息。咁但係当我遇到一啲开心嘅事，唔开心都好，我会想有个人可以同我分享。我唔需要人帮我，但係我会希望有一对耳朵可以倾听。如果你身边冇咁样嘅人，我都可以成为嗰对耳朵。你有啲乜嘢唔开心，有心事可以写信俾我。写嚟新城电台呢一度啦。又或者在 Facebook 啊、IG 啊、P PM 或者 DM 我。我其实呢就 expect, 即係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係 like 咗我嘅 fanpage 啦 ,follow 咗我啦。咁如果未呢就要做喇喎。阿咪嘅 Facebook fanpage 係阿咪胡海晴，即係 AME 胡海晴。IG 就係 AME1008。其实我都有 threads 嘅。咁都係跟 IG 啦。咁如果你未 follow, 未 like 嘅，俾少少诚意啦，好冇？等你啊！ 谁能担保可永远精彩？幸福总可变伤害，如何编织出童话般将来？甜蜜过后要学会怎去忍耐， 谁能担保一切无意外？但这双手决不用分开，有些诺言不会更改，陪着你渡过万世沧海，跟你在现实内学习相爱， 行下去哪里都是未来， 就算天空倒下来， 只要能爱，即管隐居到平静世外， 当眼眸被现实渐渐掩盖， 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 直到千古的吻铃 都变尘埃，仍愿我共你被一起记载。 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呢？有钟舒曼加上洪卓立。 诺言不会更改，陪着你渡过万世沧海， 跟你在现实内学习相爱， 行下去哪里都是未来， 就算天空倒下来， 只要能爱，即管静世外， 当眼眸被现实渐渐掩盖， 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 直到千古的吻铃 都变尘埃，仍愿我共你被一起记载，失去的 终会爱 在手的 别放开， 无望久因伴侣是如何 一口 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是不是很有希望？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云音乐逢星期日晚上六点 ，Music Mix and Match 同你一气呵成。云音乐 The Beat Goes On。云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Michael Beat。 中医药博览嘉年华9月21日 12月22号朝11晚七，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举行，有中医义诊、自制四时汤包、中年好声音即场助兴，仲有价值连城嘅珍贵药材俾你鉴赏，仲有会送出过千份礼物，费用全面，记得嚟啦！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我哋今日呢个特别嘅贵宾啊，贾斯乐啊， 两三年前啦、我都你知道疫情，我都有戴口罩嘅，咁我戴口罩，咁啊戴眼镜啊，戴住个 cap， 上咗个车，咁我就啊叮叮电话，我话喂嚟紧啊嚟紧， 跟住司机， 点啊司机望下我，唔好意思啊先生，你系咪贾斯乐啊？个样我认唔到，但你把声我认到、因为以前我听电台，你系呢个声音嚟，不过讲真，你嘅人嘅样咧就出变咗啲啦，声就冇。佢话点解你嘅真人咁黑？ 逢星期六下午2点，信诚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轻轻松松 Saturday， 真心真心呢度最好玩，自己一齐嚟，要你出气 Saturday， 开心开心，因为我时间开心大派对， 每一个星期六。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倾心倾城，主持阿咪胡海晴。 继续回来倾心倾城，再次同你打个招呼，无论你是一路听开的，或者第一次咁啱听到的朋友，你好，我是阿咪，每个星期五晚都会在这里的。来到这个时候呢，又要讲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在纽约任教的时候教过一个学生，他当时骨瘦如柴，我问他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跟我 说他想通过获得篮球的奖学金入大学。这个孩子看下去好像连一袋五公斤的薯仔都拎不起，他的脚上面直接望到骨的，总之就是没有肌肉了。我说孩子，我很高兴你有目标，我相信你啊。如果这个真是你想要的，那就永远都不要放弃。他令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篮球员。每一天放学之后，我都会花些时间跟他一起打篮球。他打得不好的，但我给他不断尝试，而且全力以赴。他的面上面写满了自信，我跟他说，只有当你乐于为你的目标奋斗的时候，这些目标才会实现。我一直都有跟他保持联络，在很多年之后他打了电话给我，他说他参加了他们高中篮球队的竞选， 他异常兴奋地问我是不是愿意去看他比赛。我答应了他，无论如何我都会到场，为他感到骄傲。我跟他说一拿到比赛日程就立刻打给我，但到了第二个星期他仍然没有打电话给我，那于是我就打给他了。在电话里面他的声音低得可怜，我几乎是听不到他说什么，不过我都是听到一句，就是我没有被选上啊。这句话重重地击在我心上。我跟他说话不用担心啊，你知不知道 Michael Jordan 都没有在高中第一年就成功入到篮球队的。我提醒他不要放弃，要继续努力。我跟他说他在篮球里面发现了乐趣，那既然篮球是可以带来这么多快乐，咁即系话打篮球就系一种愉快嘅享受啦。佢答应，亦都保证会继续努力。两年之后，佢再打电话嚟，话佢加入咗一个篮球俱乐部，可以每个礼拜喺嗰度打比赛。虽然就唔系校队，但系至少可以参与其中。他邀请我去看他打比赛，我跟他说我一早就急不及待了。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个比赛是一个休闲中心的小场馆里面进行，那里没有看台的，而且我还是唯一一个观众。但尽管是这样，当我入去的时候，他仍然喜出望外，好像对我来到是感到难以置信的。他说你真的来了，老师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很惊讶，因为他已经比一般人高了整个头，而且还肥了一点。我坐在场边满怀期待地看他比赛，可能是太兴奋了，以致在五分钟之内犯了五个规，好快就被人罚了出场。他走到我身边说，对不住啊，我太心急了。我说不紧要啊，你要继续坚持啊，孩子。我好享受这五分钟，而且我会记住你在场上面是几努力。这五分钟教了我好多，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做的每件事尽心尽力。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每年都去看他几次。我们甚至不再讨论篮球。直到某一天深夜，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跟我说他高中毕业之后入了一间社区学院读书。他仍然在社区篮球联赛那里打球，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更好。他当时已经22岁，仍然坚持着要赢篮球奖学金这个梦想。他说，老师你记不记得啊，你跟我说过你相信我，叫我永远不要放弃。我说我当然记得啦。他说其他人都说我痴了线，但是得你信我，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老师，我没有放弃啊，而且我想给你知道，我刚刚签了文件，接受了在今年秋天去大学打篮球的全额奖学金。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孩子都不放弃，我们都相信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蕴藏着的巨大潜力，会发生些什么呢？他们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些潜力，这个就是我们彼此都抱着信心的结局。 永远都唔好打击年轻人，亦都唔好打击我哋自己。唔好打定输数，唔好觉得一定做唔到。有时喺好多运动嘅比赛或者其他比赛里面，到最后斗嘅系意志。可能大家能力都相若，到最后我哋要啲咩啊？就是那个无尽的意志。 喂，雨水！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一起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